第二十六章，排位 A。 初始值000， 油货随口道。那倒不是，秦鸠说，据极其有限的信息显示，那时候系统还不是现在这样，监考官全都来源于特殊选拔，人少而精，其中一位监考官格外年轻，也格外厉害。 好几年前的事了， 秦鸠说，那时候排序用的是字母，那位排位 A。 也许是因为锅里茶水在沸，热气蒸腾上来，油火听见排位 A 的时候走神了一瞬。秦鸠摩挲着杯口边缘，挑眉道，我发现你对我那位前辈很有兴趣。油火回过神来，面包早被他丢在一边，他手指抵着下巴，表情又恢复厌了。 等茶等得无聊，随便问两句而已。那位能压你一头的监考官人呢？ 你这形容不太准确，秦鸠半真不假地纠正道，他做监考官的时候我还是考生，后来转为监考官，跟他真正共事的时间也很短，很难说谁压谁一头。油火哼了一声，至于他现在，秦鸠说，死了我不是很清楚，总之已经被系统除名了。油火察觉到他语气的微妙变化，抬眼道， 你不喜欢他？ 秦鸠笑了一声，嘴角又懒洋洋地挂下去。因为系统误伤，秦鸠的记忆有缺失，那几年的人和事都记不清了，自然也包括那位监考官 A。 为了自检故障，那几年的相关资料被系统封禁，目前谁也调不出来。他对监考官 A 的全部认知都来源于别人之口，据说他做考生的时候就总给 A 找茬，据说他们共事期间关系依然很差，水火不容，据说那次系统故障，故障区只有他跟 A 两位主监考，在那种情况下两人都没能握手言和，最后损失惨重。秦鸠鬼门关里走了一趟，而考官 A 则被系统除名。这些据说里有多少真多少假，无从得知。关于那次系统故障，秦鸠几乎忘得干干净净，唯独对一个场景留有一点模糊的印象，那应该是一片废墟，周遭是支棱的防护网，散落的生锈车辆和机器，还有断裂的缆线。他屈着一条腿坐在某个横倒的金属管上，手肘搭着膝盖，衬衫前襟上全都是血。他咳嗽着哼笑了一声，面前却还有一个人，那人的穿着打扮和模样长相他根本想不起来，反倒记得对方身后极远的地方是漫无边际的防护林。照那些据说来看，对方应该就是监考官 A， 这是那些年在他脑中残留的唯一痕迹，而他每次想到那个场景，心情都会变得非常差。差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好像再也痛快不起来了，但要说讨厌又似乎不是那么回事。 陈茶的味道散开来，不算太香，但还算提神。油货盯着秦鸠看了片刻，站起身，从橱柜里翻出一个还算顺眼的杯子，不客气的从锅里舀了一杯茶。他喝了几口，面包干堵心口的感觉总算是下去了。刚刚跟监考官闲聊，活像吃错了药，这会儿气顺了。他又恢复如常，丢下杯子便走进了卧室。卧室还算整洁， 柜子里塞了好几床被子，专供前来送死的客人共赴黄泉。游货扯了一床被子出来，打算蒙头就睡，但他关门前瞥见了客厅板直的沙发，动作又停了一下。一分钟后，大佬拎着另一床棉被往沙发上怼，因为动作很不客气，差点怼了监考官满脸。秦秋端着茶杯让过头席，惊讶地看了看被子，又看了看油货。油货顶着一脸监考官怎么还不狗带的表情，困倦地走进了卧室，毫不客气地关上了门，发出砰的一声响。 前半夜村里风平浪静，预料中的怪物剁骨刀都没出现。秦秋撑着眼皮等了两个小时，终于放弃，扯过被子翻了个身，沉沉睡去。直到凌晨时分，墙上的钟咔嗒咔嗒跳过最后几个，变成了三点整，熟悉的敲击声又来了，咚咚咚。那声音先是响在墙外，又很快到了墙内，咚咚咚。几分钟的功夫，他就想到了床底下，贴着床板敲在油货背心。油货一无所觉，他睡着了总是很难醒的。咚咚咚，油货依然一动不动。他侧脸压在枕边，一只手伸出被外挡着眼睛，睡得非常安稳。闹鬼闹了快五分钟，没人理他，敲击声终于停下来了。他似乎非常困惑，又有点恼怒。卧室里安静半晌，突然响起了细细嗦嗦的声音，跟前夜树林里的声音一样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木地板上爬行。那东西从卧室爬到了客厅，找到了屋里的另外一个活人。咚咚咚，敲击声终于又响了起来。第一遍刚响完，何一睡在沙发上的监考官动了一下，他闭着眼捏了捏眉心，就听茶几上一个女生悠悠地问： 我来找不听话的客人，你今天疯哇哇了吗？ 题目怕不是疯了，居然饥不择食地来剁监考官。 秦秋眼睛都没睁，应付地说： 没疯，怎么办吧？ 啊、哦，那真是太遗憾了，只好留下你的脑袋了。 女生轻叹一口气，遗憾的跟真的一样。下一秒，一条惨白的手臂猛地扬起，抡刀就要剁，结果落下的瞬间却被另一只手攥住了，分寸不得进。秦秋攥着怪物坐起身来，右手居然还能分神打开落地灯，灯光一亮，总算照清了怪物的全貌。那其实不能叫怪物，只是一条手臂，没有头脸，没有身体躯干，没有其他的一切，只是一条手臂。看窗口，应该是被剁下的，不像最近，估计是很久之前。联想到昨晚梁元浩的遭遇，这闹鬼的手臂没准就来自曾经某个倒霉的考生。因为没有躯干限制，这手臂灵活至极，他抡着剁骨刀在秦秋手下不断翻扭，试图去砍对方的头。秦秋烦不胜烦，他冷笑一声，从茶几下抽出皮绳，连刀带手捆了个结实，然后拎着这份大礼敲响了油货的门。 油货是被羽毛撩醒的，他偏头打了个喷嚏，抓着头发满脸不耐烦地坐起来，这才发现床边坐了一个人。 你怎么进来的？ 油货一脸不高兴， 秦鸠晃了晃手指，钥匙叮当作响。 靠备用钥匙？ 不能先敲门吗？你手上又是什么东西？ 游惑的目光落在他另一只手上，那里某个惨白的玩意儿正疯狂扭动。秦鸠把手臂拎到他面前，毫无起伏地说 Surprise， 送你的晚安礼物，喜欢吗？这东西敢来剁你的头，你没有理他，他就找上了我。劳烦你有点考生的自觉，处理一下。嗯， 游惑被这睁眼送温暖的举动恶心了五分钟，对秦鸠说：“ 给我。” 秦鸠以为他要弄死或者埋了，谁知这位别出心裁的考生把皮绳松了松，一端拎在手里，另一端扣着鬼手放在地上。 你要干嘛？ 看不出吗？他扭成这样肯定是要走的，我溜他回去。 20分钟后，林子里冻傻了一群人，远远看见某位大佬遛着一只狗，啊不，一只手，直接朝这儿来了。